咪要同大家分享嘅係有關重生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嘅就是重生的信息。 近年來基督教嘅名詞時常都係被世俗所濫。 近年來基督教的這個名稱， 重生呢個名詞亦都唔例外。 重生這個名詞， 例如而家佛教都有查經。 說現在佛教也有查經。 佢哋有團契，甚至係主日學。 他們也有團契。甚至也有主日。 有一次一位弟兄問我在哪裡聚會，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問我你在什麼地方聚會呢？ 這位弟兄大家都相信認識得，就是在這個生命茶經搞音響的那位周弟兄。 相信這位弟兄大家都會認識的，就在 WOL 生命茶經裡面的那位周。 兩個禮拜前我就在後面跟他搞音響， 兩個星期我就在後面跟他一起來 他听见我在灵粮堂聚会，觉得好奇怪。 他说我是在灵粮堂里面聚会，他觉得很奇怪。 俾我有好奇怪的眼光望住我。 他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来看着我。 后尾佢同我讲，佢话你不如唔好同人哋话你喺灵界。 后来他就跟我说，是你以后就不要跟人在灵粮堂里面聚会。 你不如话喺灵粮教会。 说是你在灵粮教会里面来聚会。 我再三问佢，佢先至话听。 我再三的追问，他才告诉我说， 原来在1430 AM 收音机台， 原来在1430 AM 那个广东那个收音台， 有人做广告，是一个灵粮堂卖元宝蜡烛金银衣纸。 有人做广告，那个灵粮堂原来是卖那个元宝蜡烛金银衣纸的一家。 我哋话灵粮其实系生命之粮，系耶稣基督。 我们说灵粮，生命之粮是耶稣基督。 他们卖的是给鬼魂吃的食物， 他们所卖的是给， 也都是叫做灵粮， 他们也把它叫成是灵粮。 重生这个名字也都是被人滥用， 重生这个名字也 有很多公司因为有了新的转机就说是有重生， 他们因为有了新的转机他们就说是生， 又有球员或者他突然间有什么突破他说又有重生， 有一些球员他突然间突破，他也说他也有重生。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听是重生。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三章十五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约翰二章十九节到三章十五节。 其中又有一个首尾对偶， 中也有一个首尾对偶。 最重要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三章到八节， 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重生的。 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说重生的。 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有三个不同的首尾的结。 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前 第一个结构有两个比喻。 第一个结构有 第一个比喻是讲圣殿。 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圣 殿。第二个比喻是讲铜蛇。 第二个比喻就是讲到铜， 其实圣殿和铜蛇都是指住十架， 其实圣殿或者是铜蛇都是指住十架， 告诉我们重生的源头就是出于十架， 告诉我们重生的源头就是讲的是十架。 第二个首尾结构是讲见证， 第二个首尾就是讲到见证。 有很多人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就相信， 有很多人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他们就相信， 但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不是真的相信，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 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别人为他们作见证， 所以耶稣基督并不需要别人为他做见证。 我们上次都讲过，在新约或者旧约要证实一件事就要有两三个见证人， 上一堂也有讲过要证明一件事情就需要证，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信，所以耶稣就不需要证人， 需要证人。 第三个首尾结构是关于新的条件， 第三个所谓的结构就是有关于重生， 主角是尼哥底母， 主角就是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尼哥底母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是很有智慧， 非常的有智慧。 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 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很有地位， 他是有地位的人，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使他相信，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相信，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灵里面的需要， 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灵里面的需要。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三章五至六八讲给我们听重生的意义， 然后最重要就是三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重生的意义。 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个首尾记。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首尾部。 经文是2:19-21，同埋3:14-15。 经文就是2:10-21，3:14-15。 是讲两个十架的比喻，是讲圣殿。 讲到两个十架的比喻。 约翰福音2:13-17，讲耶稣基督入到圣。 约翰福音2:13-17，讲到耶稣的。 他见到有很多商人在做买卖，卖些动物去做。 商人在那边做买卖，卖一些动物。 他好嬲，所以将呢啲动物同埋商人都系赶出圣殿。 所以把这些商人都把他们从这个圣殿里面赶出。 喺约翰福音3:19-21，犹太人问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3:21里面，犹太人就问到耶稣说： 你既做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你借助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其实犹太人系问佢：你定呢啲商人嘅罪，你有咩权柄？ 其实犹太人定了这些商人的罪，你到底有什么权柄？ 请你显一个迹出来给我们看，来就证实你的权柄。 请你显一个神来给我们看，来证明你的权柄。 每次有人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想看神迹。 每一次有人要向耶稣基督的权柄要看，求看这个神， 耶稣基督都会指住他十架和他的复活， 会指住他的十架跟他的复活。 于是耶稣基督同呢班人讲：你拆毁圣殿，我在3天之内会将它重建。 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子回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他所指的是他身体为殿。 其实他所指的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当他真的3天之内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讲的说。 他真的3天后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信。 另一次他被人挑战权柄的时候，是文士和法利。 这次他被人挑战的时候，就是文士跟拜人。 他们说耶稣基督赶鬼是靠住鬼王西卜的能力。 他们说耶稣之所以能够鬼王别西卜赶鬼。 于是耶稣基督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所以耶稣基督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 文士和法利赛人于是在马太福音12:38-40说： 我看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12:38-40这样子说： 请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来证明你说我们毒蛇种类的。 你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 的权柄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谷中，人子也照样3日3夜在地里头。 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 耶稣基督又一次指住他自己在十架上死而复活。 我意思的指就跟他们说他死在架上，然后又复活。 为什么每次被人挑战他的权柄，耶稣基督都是指着他的十架和他的复活？ 被人家挑战的时候，耶稣都是 最明显就是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神。 最明显的他的复活就是证明他就是神， 也都是证明了他的。而十架的确也都是解释了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权柄。 十架也解释了耶稣基督 在这里。约翰福音3:18， 在这里约翰3:18， 耶稣说信他的人是不会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 定了。这就是说面对十架和他的复活，如果你是相信的话，他就承担了你的罪。 意思就是面对这个十架复活的时候，如果是你信了他的话，他就把你的罪担了， 所以你不被定罪。 所以你信了他就不被定罪。 但是面对十架和他复活，如果不相信的话， 但是面对十架跟复活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自己承担你自己的罪， 那你就要自己去承担你自己的罪， 所以你的罪被定， 所以你的罪已经被定了。 所以十架和复活都是最好证明耶稣基督权柄的事。 十架跟复活就是最好的证明耶稣。 而十架的救恩的确也都是世界最大的神迹。 十架的救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 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所有一切相信的人也都会同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 所有一切向他的人也会跟他一起复活。 而每一个基督身上生命的改变，亦都是最大的神迹。 各基督徒身上生命上的改变也是最。 圣经话我哋要将我哋嘅老我同耶稣基督一起埋葬。 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老我跟基督一起来埋葬。 让新人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 让新人。 罗马书第六章五至九节话：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罗马书六章五到第九节这样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不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让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已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做他们的主了。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都话：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已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神的功用。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也这样说：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使他一同复活，都因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哥林多后书又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也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的确，十架的复活是十架同埋复活是世界最大的神迹。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能够得到有新改变，亦都是很大的奇迹。 的的确确的，十架复活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因为有了生命上的改变，也 第二个十架的比喻是铜蛇。 另一个架的重生的比喻就是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高举。 约翰三章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照样被举起来。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铜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铜蛇的故事？ 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到九节，是讲到以色列和乃山去出发。 民数记二十一章到九节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从火耳山起行。 他们向红海的路来到行，是要绕过以东。 他们是往这个红海那条路走，是要交过这个东地。 这段路是非常之难行，因为两边都是。 条路是非常的难行，因为两边都是。 百姓行这条路就很多怨言。 百姓有最多的怨言。 他们说摩西和神要将他们由埃及救出来，是要他们死在旷野。 摩西跟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就让他们死在旷野。 他说这里又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水喝。 他们说这里又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水喝， 就算有东西吃都是淡而无味， 就算有味。 于是神就容许火蛇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咬， 就允许火蛇进入百姓之中来咬。 有很多以色列人因此死了， 有很多以色列人。 其余的以色列人就求摩西向神祷告， 人就求摩西向神来求救。 神就教摩西做了一条火蛇， 神就教摩造了一条火蛇， 挂在一个杆上， 挂在杆子上。 逢有人有伤是仰望这条 受伤一望这一条铜蛇，他就得。 刚才说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人子也必照样。 福音里面三章十五节也讲到过，人照样被举起来。 原来铜蛇就是十架的影子， 原来它跟铜蛇就是十架的影子。 的确，十架同埋铜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的确，十架和铜蛇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若果系冇咗呢条蛇，嗰啲以色列人就必死无疑。 第一，如果是没有呢条铜蛇，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必死无疑。 若果我哋系冇咗十架，我哋嘅罪就不得赦免。 如果没有了十架，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 罪嘅公价系死。 罪的公价就是死。 第二个相似嘅地方就系。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神冇叫啲以色列人做啲假药敷喺自己嘅伤口上高。 神并没有叫以色列人做一些解药来敷在。 因为咁样做，以色列人都仲可以夸口。 因为这样做，以色列人还可以夸口。 话自己系做咗啲嘢。 我自己做了一些事。 十架同一样系完全系神嘅恩典。 十架也是完完全全都是神。 唔系我哋做咗啲乜嘢能够系配接受呢个救恩。 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来得到这个救恩。 第三样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有伤。 第三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你知道自己是有了伤， 所以你才可以仰望这条 万界条同时而得救。 十诫也都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罪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能够仰望十架。 好可惜，现代人好多人信主都未必是因为见到自己的罪。 但很多人信了主并不知道知道。 我都听过好多人讲见证。 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讲见证。 话他们是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宗教，发觉基督教是最合理。 说他们很多很多的宗教，最后发现说是叫最合理。 亦都可能有人在布道会信主，见到布道会的讲得很感人。 也有人说是，哎，我是在什么道会里面看见那个讲员讲得非常好。 亦都可能有人觉得神是非常之祝福他，所以他相信。 有人说是因为神非常的祝福他，所以他相信他。 又有人觉得耶稣基督好好，是一个好人，所以他相信。 也有他。 亦都可能有人就是好像刚才所讲见到神迹相信。 也有很多人像以上所说的，他们看见。 但有好多人可能是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搏命同你说，你信啦，你信啦，你信就掂噶啦。 也有对那些弟兄姐妹常常跟他说，你信，你信就。 更有其中一个姊妹同我讲，佢信系蒙查查信咗。 更还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是 除咗蒙查查嗰位，其余嘅都唔系话好。 除了那一位蒙查查的信的主，他并不是不好。 但是最重要的都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罪， 最重要的还是要认识自己， 然后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是洗净我们， 然后 以致圣灵能够再一次是临到我们的身上， 圣灵能够再一次的临到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神的话语来到洗干净我们， 神的话语来洗净，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重生的人，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重生的人。 等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二个首尾对偶。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首尾的结构。 经文就是记载在二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五节，和三章十一节至到十三。 接下来就是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分三章。 是讲到重生的见证。 是讲到重生的见证。 在约翰福音二十二章至到二十五，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五节。是讲到有好多人见咗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是很多人看见他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 但耶稣基督唔将自己交托俾佢哋，因为佢知道佢哋 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并不是真信。 佢亦都唔需要有人为呢啲人做见证。 他也不需要有人来为这些人来做见证。 以前我喺一个教会有弟兄。 以前我在教会有一位弟兄。 佢非常之羡慕以色列人。 他非常的羡慕以色列人 能够见到这么多的神迹， 这么多的神迹。 他说如果给我见到这些神迹，一定会大大增加我的信心。 他说如果让我能够看见这些神，大大的增加我的信心。 的确没有人比以色列人见到更多的神迹。 的确没有人比外人见过更多的神迹。 他们见到神是降十灾给埃及， 见到神降这个十灾 他们见到红海都分开给他们行过， 他们也看海分开来让他们走过。 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神是降玛拿给他们吃。 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叫这个玛拿供应给他们吃。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石头都会出水。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石头也会 苦的水也都会变甜。 苦的水也会变。 但是很可惜，不等于见了神迹就令他们相信。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在旷野，没有人能够进入应许地。 知道除了约书亚和这个加勒，所有人都在旷野，并没有人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 神迹不单止不能够使人们真正相信， 并不能够使人真正的相信， 反而在末世的时候，基督还会用神迹来迷惑人。 反而在末后有些假的， 还要用这个人。 马太福音24:11话，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马太福音24:11，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马太福音24:24又话，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 太福音24:24也这样说，因为假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告诉你们了。 帖撒罗尼后书2:9亦都话，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后书2:9也是这样说，这人来是叫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却虚假的奇事。 其实神迹不能够证明乜嘢，但是神迹的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喺度。 并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它的背后。 约翰在约翰福音叫神迹做记号，即是标记。 约翰在约翰中称这个神迹为什么叫标记或者叫号？ 他用了希列字 Simeon 这个字。 他用了希腊文 Simeon 这个字， 就是代表一个记号，一个标 记，代表了一个记号，一个标记。 好像我们见到一个标记，好像 stop sign 这样。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标记，一个 stop sign 一样。 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八角形的一块铁片，写着个 stop 在中间。 表面上我们看见只是一个八角形的写，上面写了一个 stop 标记。 但是这个 sign 后面有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 但是这个 sign 后面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你一定要停车。如果你不停的话，轻则是可以抄牌。 如果你不停的话，会被抄牌。 重的话，你可能会有交通。 重的话，可能会有交通发生交坏。 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也都是一样。 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也是一样。 表面看上来好像耶稣基督就是满足了以色列人每日日常的需要。 现在看起来，耶稣基督只是满足了当时以色列日常物质上的需要。 但是八个神迹的后面都有属灵的意思。 但是八个神迹的后面， 耶稣基督也都在约翰福音讲了八次我是。 耶稣基督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八次我。 他说我是活水。 他说我是活水。 我是生命之粮。 我是生命之粮。 我是光。 我是光。 我是复活。 我是复活。 我是真理。 我是真理。 道路。 我是道路。 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同埋羊门。 好 像告诉我们，在这些神迹之后，属灵的意思就是要接受它。 好像是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是在这些神迹的后面，属灵的意思就是要 它在这里约翰福音2:是显了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酒。 在约翰福音2:里面，他 在6:有用5饼2鱼喂饱了5000。 在6:里面，他也用了5饼鳄鱼来喂， 要一个物质的眼光来到看，它正是讲求饮饮食食。 有一个物质讲的好像是饮饮食食， 但是这个属灵的信息就是说，它才是活水，它才是生命之粮。 但是这个属灵的，它才是生命的活水，它才是生命之粮。 很可惜犹太人正是追求物质上的需要， 很苦，除了物质上的需要， 看不见自己的罪和属灵受。在约翰福音9: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身来就是瞎眼的人。 在约翰福音9:耶稣基督也医好了一个从一生下来就是瞎眼。 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着，必光。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好像他只是医好了一个瞎眼。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呢，他只是把一个瞎。 在属灵的眼光来到看，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 如果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是我们还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一个都是瞎子。 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这个也是我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如何接受神的光为神光明的儿女。 也就是上一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如何接受神的光明的儿女。 在11:约翰福音，他是使到拉撒路是复活。 在11:他又使到这个 拉撒路复活。 喺度物质嘅眼光嚟到睇，只系见到一个人系复咗。 在物质的眼光来看，我们只是看见一个死。 但喺属灵嘅眼光嚟到睇，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死人。 但是用属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先至可以得到永生。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会得到永生。 我哋睇神迹就好似我哋睇一个名医医人一样。 看这个神迹就好像我们看一位名医医好的一个人。 医完一个又医一个。 医好一位又一位。 我哋可能非常之仰慕呢位医生。 我们可能是非常的仰。 但除非我哋自己有病，我哋系用唔着呢个医生嘅。 但是除非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是用不着这位医生的。 除非我哋睇到自己嘅罪同埋属灵入边嘅需要，我哋系唔需要一位个人嘅救主。 除非我们清楚看见罪，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神。 当我哋读到一段好嘅经文，我哋会谂到某某弟兄某某会好需要呢段经文。 每次当我们读到一经里面有一个好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是，哎，我有弟兄姐妹，他很需要这一段的经文的教训。 当我们听见一篇好的道，我们也会想到某某弟兄或者姊妹需要听这篇道。 当我们听到一篇好的道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想到，哦，某某弟兄姐妹需要这一篇道。 我们可能见到人家眼里面的刺，但见不到自己眼里面的。 见了别人眼里面的刺，但是我们忘记看见。 难怪现今教会的离婚率是比世俗重要。 在现今的教会里面，这个离婚率呢高。 教会的分裂是比世俗的公司要多。 教会里面的分裂呢是比多。 马福音二章十七节，当耶稣基督同罪税吏食嘢的时候。 马可福音二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法利赛人同文士就闹他。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骂。 耶稣基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我，只有病的人。 健康的人用不着我，只有病有病的人。 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我来并不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每天仍然都是要认罪悔改。 我们做了七天，还是继续要来认罪悔改。 曾经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是无罪。 曾经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是没有罪的。 但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 一章八节这样跟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 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的心里。 章十节也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这样说，我们若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是基督徒的试金石。 约翰一的是金石。 要知道自己做基督徒做得好不好，一定要读是约翰一书。 要知道自己做基督徒做得不好呢，我们一定要读这个约翰一书。 的确，我们真的需要每天的认罪悔改，才有改变的属灵生命。 我们需要每一天的来认罪悔改，我们才会有这个生命的改变， 才有。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首尾的结构。 看看第三个首尾结构，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四节和九至十节。 就是约翰三章一到四节，九到十节。 就是讲讲重生有什么条件。 就是讲到重生需要有什么条件。 论条件来讲，尼哥底母是非常之优厚的条件。 论条件来说，多提姆是最好的条件。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一位法利赛人。 虽然我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虽然我们对这个法利赛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耶稣时时都骂他们。 因为 但是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很受人尊敬。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法利赛人是受 他们是很忠于律法。 他们是非常的忠于。 他们的人数不多，大概只有6000人。 他们的人数多，大概有6000人。 尼哥底母亦都系一个文 士，尼哥底母也是一位文士， 佢系以色列人嘅先生， 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所以佢系好有智慧， 他是很有智慧， 佢嘅名字尼哥底母系一个希腊， 他的名字尼 郭玄武是一个西啊， 佢嘅名字嘅意思即係話征服者。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征服。 當時只有上流嘅社會嘅人先至有希臘嘅名字。 當時候呢，就是只有上流社會嘅人才有希臘嘅名字。 尼哥底母又係一個政治家。 尼哥底母政治家。 佢係猶太人嘅官。 他是猶太官。 意思即係話佢係猶太公會嘅人。 一個他是猶太公會嘅人。 雖然在度羅馬政府猶太公會的勢力已經是大不如前， 雖然在羅馬政府的管制下，猶太公會， 例如猶太公會是不能夠定耶穌基督的死罪， 說是猶太公會並不能夠把定死耶穌的死， 但是猶太公會仍然是行政最高的機構， 但是猶太公會仍然是行政機構裡面高的。 尼哥底母亦都是相信耶穌基督的實力。 尼哥底母也是相信耶稣的神迹。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他说：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 可惜他见不到自己的罪，见不到自己属灵的需要。 他并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也没有看见他属灵的需要。 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和第四章的撒玛利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的妇人成了一个非常强 烈。尼哥底母是男的，撒玛利亚妇人是女的。 尼哥底母是一位男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位女的。 女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是没什么地位。 女人在犹太人的 尼哥底母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 或者是他们中间的 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歧视， 撒玛利亚犹太人所歧视的。 尼哥底母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官。 尼哥底母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官。 他有智慧，也都是有身份。 他有智慧，也有身份。 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罪人。 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位罪人。 他自认有五个老公。 承认自己有五个男人。 尼哥底母是夜晚走来找耶稣基督。 尼哥底母是晚上来找耶稣的。 耶稣基督是日头和撒玛利亚妇人聊天。 耶稣基督是在热天的时候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话。 尼哥底母是自己去找耶稣基督。 你 耶稣基督却亲自去找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基督亲自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最后有重新得救。 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最后有没有得到重生的得救。 虽然他在约翰福音章五十一节法利赛人话，他说你不给耶稣是有口供，你是不可以定他的罪。 虽然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一节，他有跟那些犹太，你们不相信耶稣的口供，你们不可以定他的罪。 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 也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 尼哥底母是带了很多枪抹药来到包耶稣基督的尸体。 尼哥底母带了很多的沉香抹药来为， 但这一切都不代表他相信。 但是这一切并不代表。 反而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 反而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 说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基督，因为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 也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是 他不单只是自己信，他还带人家去信。 他不单自己信，他还带很多人来信。 所以能够重生，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智慧、学问，或者 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而只是 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门徒都是一些没地位、没学 问。和耶稣那些门徒都是一些没有位、没有学问、没有背景的人。 重生是能够看见罪和属灵里面的需要。 重生就是能够看见罪和看见自己属灵上的需要。 我们一起看看最后讲到重生是什么意思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段真的意义。 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它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 重生的意思就是说再生。 重生的意思是再生。 亦即係話，我哋需要從頭再生一次。 要從頭再生一次。 如果我哋嘅舊我係有可取， 如果是我們的舊我是有 活取。 我哋系唔需要重生，系只需要更新。 我们并不需要生，我们只需要更新。 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系要将我哋嘅旧人系同耶稣基督一齐埋葬。 需要将我们的旧我跟耶稣基督 先至能够成为一个新造嘅人。 这样才能成为一位新造的人。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话：重生在水同埋圣灵所生。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叫做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 我哋都好清楚，当我哋受耶稣基督，我哋系会得到圣灵。 我们也很清楚，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圣灵。 但系水又系点解？ 但是水是怎么样解释呢？ 有人话水系代表羊或者胎水。 哇，有人说是水代表了胎水。 但是动物都有羊水或者胎水啊。 但是，都 另外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水来代表胎水。 从来也没有用这个水来代表水的这个前列。 亦都好难明白，点解耶稣基督一面话我哋呢个属灵属血气嘅身体唔好，一定要属灵，同埋要重生。 耶稣基督又常常教导我们，说是我们需要重生，需要圣灵。 另外一方面又话我哋一定要系胎水生先至可以得到重生。 另外一方面又说是要从胎水生，用水生才可以。 所以呢个解释系唔成立。 所以这个胎水这个解释。 又有人话水代表系水洗礼嘅意思。 也有人说是水是代表了用水洗。 但系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 但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 施洗约翰话我系用水同你。 约翰说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系喺我后面嘅系要用火同埋圣灵为你哋施洗。 但是在我要来的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 好明显佢系指出水洗嘅不足。 很明显，他就是指出说是用水洗。 另外喺路加福音廿三章亦都系记载咗一件事。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也记载了一件事。 有两个犯人是基督一起是钉十字架。 有两个犯人是跟耶稣在十字架上。 有一个就嘲笑耶稣说你连自己都救不到，你不如救你自己更好。 有一个就叫耶稣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不如救你自己吧。 但另一个囚犯就说，他说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这个惩罚是我们应得的。 另外一个囚犯就说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受刑的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但耶稣基督冇做 耶稣基督并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佢亦都对耶稣基督话：你个国降临嗰 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基督就同佢话：今日与我会在乐园里了。 耶稣基督就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基督唔系话唔该你先洗咗礼先，然后我同你喺乐。 他说是请你先洗礼吧，然后你再跟我去。 所以重生亦都唔系话一定就系要水洗。 所以重生说是你要用水洗。 有人说水是代表圣 灵，又有人说是水是代表了圣灵。 的确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水是代表圣灵， 的确确的在约翰章水是代表了圣灵。 但是在这里是文法上有些问题， 在这上面是文法上有一些问题。 如果水真的代表圣 灵，如果水是真的代表了圣灵的话， 重生就是需要圣 灵，说是从圣灵和圣灵生。 犹太人的文法，如果他是有重有这个是重复的字句 犹太人的文法里面，如果是他有重复的字句， 一定是会用甚至这个字。所以经文应该是说重生是需要水甚至圣灵所生。 那么经文应该是这样写的，重是从圣灵甚至水甚至圣灵所生。 所以不是说重生是需要和圣灵生。 所以重生不是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的经文，看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水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下的经文，能不能找到这个水和圣灵，水是什么意思。 诗篇119篇第9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篇119章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话。 约翰福音15章3节又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约翰福音15章3节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以弗所书5章26节就更加清楚。 以弗所书26节就更加的清楚。 他说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说要用这个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话：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神活泼常存的道。 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活泼常存的道。 所以水的意思就是神的道是洗干净我们， 所以水的意思就是道来洗净我们的意思。 的确，当我们同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的的确确让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灵就会感动对方是相信或者接受， 圣灵就会感动对相信或者是接收。 而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也要用神的话来洗干净我们自己， 要继续要靠神的话语来 才能有生命上的改变， 我们才能有生命的。 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又说，耶稣基督说，风随着意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约翰三章八节，耶稣基督说，风随着意思吹，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的也是如此。 经文就是说，我们是见不到圣灵，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生命上的改变，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 但是从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变，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 当我们见到一只纸鹞在天上飞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一个在天上飞的时候， 虽然我们见到风，但我们知道风是托住这只风筝。 虽然我们看不见风，但知道风的方向。 见到这个风筝是转变它的方向，我们知道就有风。 风筝转变了它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有风。 同样，我们见到人改变，同埋我们知道圣灵的存在。 同样的，当我们看见有人行为上有改变，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存在。 Harry Ironside 是一个出名的牧师。 Harry Ironside 是一位出名的牧师。他也是一位神学家。 他有一次在三藩市，就在 Market 和 Grand 街那里。 有一次他在 Market 跟 Grand 街上面。 那里是有一个救济军的机构， 机构 救济军的人认得他，就请他讲， 他就请他来讲见证。 他讲完见证之后，突然间有个人去他那里塞了张纸给他。 他讲完见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把一张纸塞给了他。 原来这个人是 agnostic 的一个成员。 原来这个人就是 agnostic 的一位成员。 agnostic 这个字， gnostic 意思就是解释智慧是可知的。 gnostic他解释就是说，智慧是可知的。 agnostic 就是说不可。 agnostic 的意思就是不可知。 他们认为神是不够给我们认识的。 他们认为神是不能够让认识的。 他们要挑战 Ironside 去一个。 要挑战 Ironside 去来到一个辩论会。 他们辩论。 跟他们来辩论。 于是 Ironside 就说，好，我答应你，我来辩论。 于是 Ironside 好，我来答应你，我们来跟你们来辩论。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你找两个人，一男一女， 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 两个人都是要有生命的见证， 两个人都需要有生命的见证。 他们以前是罪人， 他们以前是罪人， 因为参加了你这个 agnostic 教，使到他是变成一个新人， 因为参加了 agnostic 这个教，让使他成为一个新人。 他说，我也都会带一百个弟兄姐妹是有生活见证的， 带一百个弟兄姐妹都是有生命的见证。 他就跟这个救济军的机构说，你们的机构里面有几多个新得救的人。 他就跟这个救济军里面的机构，这个机构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得到 在救济军这个机构里面，他们说有四十几人。 他 说，只需我找多一两个机构就可以凑足一百个人， 要我再多找一些机构，我就可以把它。 当他拧转头再看这个 agnostic 的成员的时候， 当他转头再看这个 agnostic 这位成员的时候， 他已经偷偷地走开了，一路还有用手跟他们招手讲拜拜，以后也都没有见到他再来挑战 Ironside。 以后也再没有看见他回来挑战这位 Ironside。 的确，圣灵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有生命的改变。 圣灵是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生命。 但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几十年。 但是这件事， 救济军现在跟基督教也都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基督这个机构并没有什么密切的。 相信要找回四十个生命有见证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找到四十个生命有见证的人，并不是。 我刚才也都跟大家讲，今日的基督教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大家有分享过。 今天的基督教是出现了， 是很需要有一个灵入面的复苏， 很需要在灵里面的复苏， 是愿你同我，由你同我开始， 是由你和我开始。 有人说如果我们有两次的出生， 有人说我们有两次的出生， 就只有一次的死， 就只有一， 但如果只有一次的出生， 但是如果只有一次的， 就有两次的死， 就有两次的死。 这个话是为什么的呢？ 这句话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呢？ 原来两个出生，第一次就是由肉体的出世， 原来两次出生，第一次是从肉体上的出生， 第二次的出世就是， 第二次的出生就是讲到重生， 有重生的人就是有一次的死， 有重生的人呢就只有， 就是生命肉体的死亡， 就是生命里面的肉体。 但如果我们只有一次的出世， 但是如果我们出生， 也就是说没有重生的话， 也是就是说没有重生的话， 就有两次的死亡， 那我们就有两次的死亡， 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 第一次是肉， 第二次是灵里面的死亡， 第二次是灵里面的死亡， 也就是永远同神分开， 也就是说是永远。 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你们信了主以后行为上有什么改变吗？ 外面的人看不看到我们灵里面的改变？ 外面的人有没有看见我们在灵里面的改变？ 你愿意同我一起是开始有一个灵入面的复兴吗？ 愿意和我一起来开始在灵里面有这个复兴。 如果有未信的朋友， 如果是我们还有未信的朋友， 你愿意接受这位能够使到千千万人入面的改变的神吗？ 你愿意接受这一位能够让千万万人生命上能够改变的主来？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个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敬拜你， 敬拜你， 我们将吴牧师系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吴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都亲自医治你这位忠心的仆人， 来医治你这位忠心的仆人， 让他能够早日康复， 康复 又回到我们的当中， 又回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我们谢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愿你亦都系透过我哋嘅重生， 愿你也是透过我们的重生， 赐俾我哋力量， 赐俾我们力量， 帮助我哋有生命嘅见证，我哋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 我们将一要颂赞归于给你。 阿门， 阿门。 啊，蜜桃后可以散会，下个礼拜咧，我系要，所以就唔能够嚟呢度同大家分享，咁咧就都知道嘅。所以他会找另外一位牧师， 所以我有事情，所以不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我们 就蜜祷之后可以散会。 好，我们来默祷。